看《伤寒论》的，啊，看《伤寒杂病论》，然后再看现在的一些本草书啊，就是会觉得真的有很多说法，今天跟古时候用一个药啊，它的角度是都不一样的。所以同学，如果要真的要学习《伤寒论》的话，同学要心里头要，我希望同学要有一个度量。什么样的度量呢？就是你心里面在放一些资料的时候，你的档案夹要分开来装。就是如果你读的本草的书，比如说你平常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这个本草能够干嘛或者干嘛，那你稍微要判别一下这个干嘛是不是经方里面的干嘛。因为从汉朝时代用一味药到清朝用一味药，其实很多药的用法上都差很远了。好，那如果你把这个清朝的用法拿来放到那个汉朝的药方去解读它的话，其实像医宗金鉴这样子解读桂枝汤，讲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读了医宗金鉴注解伤寒论的人，他读了这个会觉得好像桂枝汤这个方没什么了不起嘛。那反而是用这些十方药理去读这个十方，比如说什么参苏饮、穷苏饮、九味羌活汤，会觉得哇，解释的头头是道，这个药真妙啊。所以当你用那样子的角度去解读经方的时候，你当然到最后就会放弃经方了，哦，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经方其实在这种事情上面很可怜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上礼拜发的这个医案啊，我们来带同学看一看。其实这些医案虽然故事不一定都很好看，可是呢，其实它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几层可以学习的意义。那我蛮希望说同学能够都是预习一下，然后我来带一带。那带到某一天同学发现说已经不需要我来带了，自己有能力消化，那医案就从此以后就是发下去，我们课堂就不用再讲了。但是今天的话，我还是要先带大家读一读啊。那一开始的这个第一页的第一个医案哈，是宋朝的许叔为啊。宋代许叔为是比较中国人，就是有把他使用经方的这个实验经验写下来的人。那第一个故事呢，其实没什么啊，就是身热自汗，恶风鼻出涕，就是桂枝汤症嘛，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官以上服，官以下弱，这个就是我们说桂枝汤的脉是阳服而阴弱，对不对？但我教同学的时候会说，你就是脉就是浮起来，然后把到底下比较空，就是一个浮脉了，就是阳服而阴弱。那许叔为他是说这个官比较浮，池比较弱，就是也有人会把它解读成那样子，就是上焦脉比较浮，下焦脉比较弱，代表气比较往上升嘛，也是一样的意思了。只是我个人在临床上面觉得比较容易辨识的脉啊，是这个内经热论不张仲景这个伤寒历里面讲的，就是寸关尺都浮起来了，就是太阳表真的最简单嘛。那的确在把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样比较简单，虽然我当年我的老师是教说肺脉比较浮就是外感，可是我很不会把那个肺脉比较浮的感觉，因为我的肺脉平常都是沉的，然后再感冒也没有浮多浮，没有到多浮，但是全部的脉一起浮起来，这个我把得出来啊，所以我就采取伤寒论的那个说法。那然后呢，他就这个看到那个人得桂枝汤症，然后就给他喝了，然后那个人喝了之后就出一点汗就好了，第二天就好了。然后他就问许叔为说，仲景的这个方法这么有效，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其实到今天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啊。那在接下来许叔为他就讲一件事情了，他讲一些事情是解释桂枝汤，或者是说他讲说不要出大汗，要微汗就好。那这些他说的事情同学就自己看就好了啊。但是他有一件事呢，就是在许叔为那个时代，他讲那个东西其实是在形成一个后代争议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三纲鼎立说。这个三纲鼎立说是这样子，就是后代的人，就宋朝之后，应该许叔为这个话这件事情是许叔为开始讲还是陈无己开始讲，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是 他们在说什么呢？说风气伤了你，我们的胃分是桂枝汤，对不对？然后呢，寒气穿到胃分底下进入了营分，是麻黄汤，对不对？然后呢，这两个都是非常对的，张仲景也是这样讲的。可是他们接下来有第三句话，就是风气跟寒气一起来，你的营跟胃一起伤，那个叫做大青龙汤症。那这个第三纲是历代比较有争议的，那这个争议的来源啊，其实是因为宋本的《伤寒论》，他写到大青龙汤的时候呢，他是写一堆伤寒，就是受寒气所伤的那个症状，前面写脉浮紧，啊不是不脉浮缓。因为脉浮缓是受风的脉嘛，然后呢，他在一大堆受风的症状前面写脉浮紧，就是宋本是这个样子，桂林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读书的人都会说宋本死两条，特地在告诉我们伤寒见中风脉，中风而见到伤寒脉啊、哦，所以是风寒因为两伤什么什么，就有这样一个说法。那我们的桂林本是不是这样写的？就是伤寒就是伤寒脉，中风就是中风脉，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实际上大青龙汤根本也就不是风寒因为两伤的那种，就是大青龙汤是这样子，它是伤寒的人表皮就竖起来，对不对？就不会再出汗了。那如果这个人里面肌肉开始像阳明病一样有一点发烧了，那个热就是透不出来的，所以是闷在里面的。那个热闷在里面，人会有一些特殊的症状，比如说烦躁或怎么样。所以就是外面是伤寒，可是里面已经有实热了，所以那个情况要用大青龙汤开了汗孔治伤寒之外，要把那个热也推出去，这是第一个用大青龙汤的。第二个用大青龙汤是这个人就是伤风，可是这个人的体质比较虚比较烂，所以那个风气可以一直从营分又从胃分压到营分，整个人压到底，所以这个人动都动不了一样，就只是伤风可以把一个人伤到都不能动。那个伤到底的伤风用大青龙汤打掉，这两种才是真正的大青龙汤。可是这两种都不是所谓的风寒因为两伤。那风寒因为两伤在哪里就结束了？在麻黄汤就结束了。因为寒气要钻到营分，其实一定会经过胃分嘛。麻黄汤就是典型的风寒因为风寒气进来的时候，营也伤到，胃也伤到，所以三纲其实只有两纲。大青龙汤治的这个风气打到底，跟外寒包里热，那都跟三纲没有关系啊、哦。所以许叔伟提出这个东西，所以要替他澄清一下。因为如果同学自己在家读《伤寒论》的注解，就会可能就会很容易不断的遇到所谓三纲等力说这个东西。那其实，在逻辑上面，第三纲的逻辑是错的啊、哦，要跟同学讲一下。那后面他有讲到大青龙汤有多危险，那大青龙汤有多危险，我们到时候会发大青龙的议案，交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危险了，就如何可以吃死人的议案。那后来呢，他这个许叔伟的第二个故事呢，他说有一个人得了桂枝汤症啊，然后呢他就叫他吃桂枝汤啊，那个人就说我们家里面有啊，已经吃了三次啦、啊、都没好啊，然后就问他，原来他们家的桂枝汤是高档的好货，用的是肉桂哦。那许叔伟就说不对啦，用桂枝就是为了它那个味道比较淡，能够往外开，你用了肉桂就往里面跑了，那药性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于是呢就重新开桂枝的桂枝汤，那个人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因为到今天都还有一家在争论说桂枝汤里面的桂枝应该是肉桂才对哦，就还有人在这样子讲。那我想我实际上在用的桂枝汤都是用桂枝嘛啊，那都蛮有效的嘛，所以不用不太需要这样子特别用肉桂。只有一个情况可以用肉桂，就是张仲景的桂枝加桂汤，就是因为张仲景这整本上的《达兵论》是没有用过一次肉桂的，当他需要比较浓的桂的味道的时候，就放很多桂枝让那个药性能够沉下来，那个时候是可以拿肉桂代替是没有错的啊，就是用少量的肉桂就可以到达那么大量的桂枝加桂的效果啊，那是真的要它下来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效，才有这个用法。 那另外一个清朝的这个吴鞠通这个医案，这医案几乎没有什么好看的啦。这医案他只是说他原来用这个桂枝二两没有效，然后能用到八两才有效。那清代的八两那已经是超大剂量了。不过我只是要跟同学讲一件事，就是桂枝真的味道很淡，你就算是现在的剂量你开到八两也不太容易死人，不太会死人。因为香港的谭树渠啊，他用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中风后遗症的时候，他就一开出去就是桂枝是现在剂量的八两。那桂枝真的味道蛮淡的，你开到八两也不会很辣哦，所以是桂枝这个药只是告诉同学说其实真的要重用不是不可能。那再来呢，这个因为这个医案是左继云，民国的左继云选的吴鞠通的医案啊。那左继云他就说呀，用他就因为他是提醒初学者了，他就说记得啊，桂枝汤的自汗，这个人有出汗这件事情呢，必须是这个人要有一点怕冷，或者是脉比较跳得慢啊，才是桂枝汤症。他说如果这个人的自汗是一点都不怕冷的话，那一点都不怕冷的这种出汗说不定已经跑到白虎汤那边了哦。就是如果脉跳得比较快比较有力的话，那就是白虎汤不是桂枝汤了。他只是提醒初学者要注意一下啊。那再来呢，民国曹寅甫江左锦，曹寅甫是老师，江左锦是徒儿。这个经方实验录是江左锦写的书，它里面记载他自己跟他老师的这个使用经方的医案。那么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使用经方的医案好像宋朝之后就断层，然后到清朝，然后就民国，中间呢还是有了，但是很稀薄啊。清朝当然什么像玉昌啦，明朝的方有直什么的，那都有用到仲景方，但是就是仲景方有一个很明显的断层啊，就是在十方派兴起那段时间，中国人就开始忘记经方的存在了，有那样的感觉。那这个人他这个发热有汗恶风头痛鼻塞脉浮而缓，这是标准的桂枝汤啊。那这里我是要同学看一下什么呢，就是曹寅甫呀，他用的桂枝汤就是差不多乘以 0.1 的，对不对？那甘草就放一点点啊。那这个那姜他就放三片，那红枣就六枚，如果是我他就放四颗，不过这无所谓。因为那个时候还因为我说这个汉代的剂量这个换算是最近这些年才挖出来的那个谷物才换算出来的，那民国年间其实没有特别换算的标准，但它都是故老相传随便推测，所以就差不多抓那个剂量看起来刚刚好就那样了啊，所以你也不用讲究说换不换算的问题，只是说以他们这种牌子老啊，品质挂保证的经方家，他们一帖药差不多就是乘以 0.1 这样子。那至于说甘草要多还是少啊，这个是另外的事情。因为昨天吧，我在家里面看一个日本人写的医书啊，那个是好像是北山有松，我礼拜六班讲错了，我讲成那个和田东郭了。北山有松这个日本医家啊，他讲一个小故事，讲说有一个留洋归国的日本医生，那他留洋那就是跑到中国去了，他说从唐山回来的日本医生，那这个在日本开药呢，好像他们看到那个医生觉得他的那个药里面就是甘草放的好重哦，然后一来一去那个医生的疗效都很差，让人觉得是个大庸医。那后来那个医生终于疗效开始好起来了，然后那有人去问那医生怎么回事，他说我在中国觉得中国我学到的那些甘草的剂量拿到日本这边来开，发现对日本人来讲都太重，就是中国人的脾胃比日本人的脾胃更有活力，所以中国人比较能够受得了比较大这样的甘草，可是日本人的脾胃比较软绵绵一点，那甘草放多了就都不会动了，药都没有效了，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如果我们要开伤寒方这类的方子，这个甘草的量哦，其实真的是可加可减，因为我们今天台湾人的脾胃的活力能不能跟从前的大陆人相比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代的人能够走路的机会也不多，可是能够喝冷的东西的机会倒是很多，所以甘草的量就可能是 照每一个时代不同的状况去做加减了啊，有这个可能。那这个所以他那个时候用的是生白芍啊，不过白芍我想他那个时候的人还撑得住吧，他就这样用。那他后面解释说这个仲景说的中风啊，不是西医说的中风，那这没关系，我们现在也已经晓得了嘛，对不对？因为他这书是写给初学者看的，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提醒一下啊。那再来呢，下一个故事呢是这个我们这个在整理这个医案的时候啊，忘记做标示，忘记标示说这是江左锦的医案还是曹英甫的医案。其实抄一查一下应该还可以查得到，可能我们下次再改版的时候我们再来修了啊。那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晚上呢睡觉着凉了，然后呢就觉得盖着被子都还觉得冷啊，然后呢他在开的时候发现这个病人呢头上跟手脚心都是有湿润的，那但是身上的汗并不多，所以呢他就开了这个桂枝汤给他，然后就好了。那这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只要身上还有润，还有一点润的话，就可以算是桂枝汤的这个有汗了啊，也不一定真的要全身出大汗才是桂枝汤说的有汗。而下一个案子啊，他这个桂枝汤加生姜茯苓这个啊是这样子，就是他说这个叶兄啊，这个姓叶的人呢，他生病呢是披荆当风，然后又喝冷的，然后呢很愉快，然后之后就恶寒头痛，然后背上发冷，头痛更严重，然后呢等到他看病的时候，什么吐很多绿色的痰浊啊，说是喝冷的造成的，然后他就两手臂出汗，摸起来是潮潮的。那他这样子的一个 case 啊，他怎么开药呢？他就觉得说，本来这是一个桂枝汤症，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汗不太出得来的感觉，就是只有两个手臂能够摸起来有湿润的感觉，身上都没有汗。那这样子的话，最好要能够保证他能够发汗。可是保证他能够发汗，你说加麻黄吗？那个不见得，因为麻黄一发就从很里面发出来。那我们只是要让他汗孔能够开，让身体表面的这个汗能够推得出去。那能够把身体表面的汗推出来的药是什么呢？是茯苓，因为茯苓是一个会爬在水的表面的草，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把水推开，所以就身体表面的汗呢用茯苓来推，所以不用麻黄就加茯苓。那因为呢他是医案里面他多了一个吐，而且又知道他是吃了冰的冷水造成的，所以呢他就把姜呢原来放三片的，他们习惯开三片姜的，就改成开五片姜，就多两片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能够治到他的这个脾胃受的这个冷水的邪气。所以就是在开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话在家里面吃桂枝汤当然很好了，就温腹啊，发汗做得很完整，他不发汗再喝热粥，这样子都非常好。那但是如果是外面开业的话，哎，你觉得他好像不太会发汗，就可以加一点什么东西。那像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在开桂枝汤的时候，他会开一个东西叫桂枝带粥汤，就是他在里面多加黄芪跟知母两味药，然后呢，那个黄芪跟知母加起来的药性，他说很像就喝过粥的感觉，所以就可以了。但是我是自己是觉得张仲景的伤寒方里面不用黄芪，所以看张锡纯那样用，因为我看他那样用是有效，那我就承认他有效。但是我也不太搞得清楚黄芪跟知母加在一起产生怎么样的变化，我不太了解。那基本上我们能够喝些热水，喝些粥就最好了啊。那接下来呢啊，这也是一个吃冷的伤到的案例。然后呢这个吃冷的伤到的案例它是怎么样呢？他说在很热的热天啊，他受吃冷的，然后呢受伤了啊，变成感冒，然后呢他 不是吐哦，他是拉肚子，不断的拉，每天拉十几次，然后拉到腹痛而后重，后重就是你觉得大便拉不干净，拉完了还觉得肛门那边有什么东西那种感觉，然后小便短赤。同学要注意哦，这个小便短赤不是因为上火哦，这个小便短赤是因为人身体的水分不从大便出来就从小便出来，如果这个人一直在拉稀，代表他的那个肠道没有吸水的能力，所以不能把水吸过去变成小便，所以他就没有小便，所以小便才会变成茶褐色的啊、哦！这不是上火，是因为拉稀的关系。那他看到他有这些症状，然后呢，他说把到的脉是脉不沉而浮，那他就说大论曰太阳病脉浮者可发汗哦，这边有没有打错啊？因为这是打错字了吧，应该是太阴病啊脉浮者可发汗啊。这张仲我们上次啊在讲桂枝汤的时候有提到说，从前那个陈伯谈讲说桂枝汤是从太阴底面一开太阳，同学有没有记得有提过这句话？所以呢张仲景的太阴篇里面就有一些篇章是说有一些内容就是说太阴病如果你的脉很浮的话，你就用桂枝汤把它推回太阳表去发掉，所以这个条文就是在验证太阴病的那一条，就是虽然我们说太阴病就是冷的拉肚子嘛，寒性的拉肚子或者吐，它的症状来讲是太阴病，可是它脉是浮的，那这样子就符合了张仲景说的太阴病的人拉肚子的人脉浮的话用桂枝汤，那他用了之后呢果然呢就身体就好了，也就是张仲景说这条路子是确实可用的啊、哦，不是平白无故的发言。那像这个东西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就是这种东西张仲景讲了你用了通常就是一定有效，可是相对来讲哦，有一本书就是温病调变哦，它里面的方子就是他讲这样你用了不一定有效，就他也很努力的写成一本伟大的经典，可是那个力道不够是还蛮明显的啦。好、哦，那这个就是顺便让同学知道说太阴篇还有一条是讲就是说好、哦，即使你是拉肚子如果脉浮的话你就用桂枝汤把它从太阴里推到太阳表，因为它的力道是向外的，所以你可以顺着它的势从太阴一路把邪气推到太阳。那这个是吃冰激凌病成这样子的吗？那他说因为是消化不良，所以他就加这个六神渠跟炒麦芽跟炒谷芽，这些都是渠是这种发酵的东西嘛啊、哦，就是可以帮助这个食物的分解，然后茯苓这个东西是能够帮助肠道吸收水分丢给膀胱的嘛，所以用了这个茯苓才能够把水拔过去啊，帮忙有点小便。那他这个底下又一个案子呢啊，他是说这个他是说也是好像这个什么沈寿鹤啊吃冰激凌啊又受伤了啊，那就是古时候我们民国初年那个洋玩意儿啊刚进来中国人都不知道厉害啊，那现在我们台湾是叉冰满天下更不知道厉害啊，那这个那他也是拉肚子，那他就是用桂枝汤吃了以后哎果然也好了啊、哦。那也就是那这个地方呢它并不是一个太阴病，它是一个太阳病的表症，就是说太阳病是根本就是可以从脾胃这边受寒变成太阳病的，那他等于是太阳病的表症还有一点拉肚子，那他就用太阳病的桂枝汤把它医好，那医好之后他这个人的那个这个人他的心他有心跳不规律的老毛病，但他心跳不规律我们是用炙甘草汤了，所以他就用了桂枝汤再用炙甘草汤四剂把他心跳不规律啊把它医好。那还有呢这个什么另外一个什么喝酸梅汤又喝坏了啊，什么夏利雾风冷汗出什么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这些症状加到一起呢，他就说只是那个人呢买药的时候买不到红枣就没放枣，那吃下去发现哎还是会好，所以大概这样子还可以。所以呢他就江左锦就讲说哎呀桂枝汤实在是这个夏天好喝冰水得表症的第一有效之方啊。 那这个他说怎么会是只治冬天的伤寒呢？啊，不是北方的病，南方人喝冰水更会桂枝汤症啊。所以他讲这个，然后他就拿那个十方的医师看待桂枝汤的角度，他说你看，他说如果是十方医生来看我们伤寒派的桂枝汤，就会说现在是夏天呢，怎么会用到桂枝生姜这种热药呢？然后甘草大枣都是甜腻会炼助邪气的药物，那个芍药就是会收住的药物，那这到底什么能够治到感冒呢？这是烂药啊。他就说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五味药没有一个是感冒可以用的啊。所以还有说其实在他们那个时代其实很可怜，如果你开了一点伤寒方，药局的老板可能懂一点药，人家来抓药的时候就会开始频频点点。都不要说那个时代，这个时代对不对，听说有一个医术非常好的人治疗一个人的心脏病，开了很好的方，开了一点真武汤，然后呢拿到药局去，那个药局的老板就说这个方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我学弟开的我一巴掌给他扒下去就是都是这个样子嘛。就像我有一次帮同学开药，或者是在给他的 email 上面写说不管药局老板说什么都要照我的方子买哦，然后后来那同学好像回信给我就说药局老板果然有说什么，是不是他说什么哦之类的，大概都是这种感觉。那因为我们那个要换袋子，所以我们先停一下。